三单元505室，电话是131-0217-5167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1073，AM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1073，AM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你开车过去在那晚上走路，你看那个路上全是一层那叫青蛙。现在没了，这个鱼河里的小鱼也越来越少了。你说我们这人还能走多远呢？是不是？这都是麻烦事儿。因为我说这科学呀，有的时候它真的它是一个双刃剑， 有利有弊。 有一利，它有一弊，是不是？这个整个生态环境，就都破坏了，这个不也包括你看我们现在的人的心态也变了，这个生活方式也变了， 这个竞争压力也大，现在这个哈， 对，竞争压力也大了，这生活压力大了， 对， 这人他有一个老比，这一盘底吧，多数人那 失衡， 多数人失衡啊，看人家啊开着好车。啊，孩子选那个最好的学校，人家有什么好的工作，你看吧，这一比啊，净让你心里不平衡的事儿，所以整个啊有改变的，你几乎没改变的很少了， 就是这个宏观环境哈，微观环境都改变了哈， 都改变了， 内环境外环境， 那你说，如果用古代的那个治胃病的方法。用在今天来治胃病，你能解决吗？能解决什么呢？就是古代治胃病跟今天治胃病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就说我说今天治胃病它有很多困难，就这些问题怎么解决？要都不解决，说治胃病那不就是一句空话吗？最终什么都没解决，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是这个结果。所以说治胃病不那么简单，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，从治胃病开始，这绝对是对的。那到底怎么解决我说的这些问题？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最起码吧，你像那过去那人哪有那么多焦虑呀，哪有那么多担心呢？是吧？今天焦虑的事儿、恐惧的事儿、担心的事儿，让你心里头失衡的事儿太多了。 抑郁症，一些焦虑症，这些精神疾病的这个发病率啊， 现在很高， 逐年在提高，越来越多。 即使有人没变成焦虑症，没变成抑郁症，也是心里有压力。所以我说，我讲治胃病。我必须把这些问题 解决，这个治胃病才有意义。这个我还会一步一步的来跟你讲，我会把这些问题啊全都给你分析透，咱们知道治胃病存在哪些问题，有哪些困难，这些问题怎么解决，压根儿都不知道。这是高给说说治胃病就治胃病的，这么多的问题是吧，你讲话的，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得明确，得知道。又不明确又不知道，就说能给你治胃病，你能信吗？是吧，我把这些问题都给你列出来了，都给你摆出来了，我们知道有啥问题有啥困难，然后我采取什么办法，我怎么解决这些问题。那你不考虑这些，你怎么去给人治病呢？是不是？甚至很多医生啊，他自己都一身病，看问题的观点，你说有问题，你自己不健康，你还跟他探讨健康。我就可以这么说，就是今天让我讲治胃病，一看我哈，就七老八十，完了自己造一身病， 病歪歪的， 病病歪歪的，强来的挺子哈，完了给大伙讲治胃病，这不是蒙人吗？谁信呢？是不是？我说我已经快七老八十了，但是我比40岁之前我身体还好。 这经历确实是， 是不是？我跟一家人我去爬泰山，那孙女17岁，还没我身体好，她爬不上去，她手还得扶着台阶，我能蹭蹭往上跑，所以我有资格来讲这堂课，是不是？这个不是在那转圈胡编乱造。 打铁还得自身硬啊， 对，对，你自己这些东西搞不明白还给人去讲，是不是？哪个医生他给人看病讲我这套理论呢？他不讲。就是你有啥病，自己也不研究药，别人造完了我就给你用，这就麻烦。应该说如果医生根据你病情我来给你研究药，这个可信度就高。研究药为啥我说现在人的观念就以为医院是治病的地方，谁也不造药，你让他咋治，他拿啥治，都为了造着玩，都为了卖钱，不是为了你病。你那医生你怎么让他好，你医术再高你有什么办法，巧妇难做无米之炊，你医术高，厂家我药厂我不给你造好药，你医术高，你顶多知道他是啥病，你还能让他好吗？是吧？那如果一个企业生产药的企业，他要把这个事研究透了，如果他有责任心有责任感，这个东西如果治病效果不好我不卖，怎么知道好不好，我自己亲自试，这叫责任心，这叫责任感，就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你这就忙，你这人都做不好，你说能把事做好，那怎么能相信你能把事做好呢？所以每一件事吧咱都得这么严格要求自己。过去有一句话叫 穷则独善 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就是你这个再穷也要把自己管好，不需要别人看的。咱凭良心说哈，咱们不做那些伤天这个占小便宜的事儿，占人便宜的事儿不做，你看。所以咱们呢心安理得。记得我有一次就上人那个商场，我到那里去买烟，因为我不会抽烟，总有朋友来呀，来了就在那干巴坐着，你说不好哈，人家会抽烟的你拿盒烟给大伙抽多好，混合嘛，所以我说多买点。在买烟的过程当中我买了2兜子，买完了就是那个营业员吧，那时候没有计算机，搞算盘这么扒拉打，我呢就站在旁边，我就搞心算，他那这样烟多少钱多少盒哈，那个多少，我就站旁边心算，他搞算盘算，算完了他说那数按我心里自己算这个数，他少收我300块钱， 少收你钱了， 他少收我300，但是呢我就不知道是他算的对 还是我够心算的对，这个我没搞清楚。反正我把钱交完了，我拿眼我就走了。但走了之后吧，我就没走出这个商场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如果是我算对了，他算错了，那我少给他300， 占他便宜了。 那我占他300块钱便宜，他是个营业员，肯定不是老板在那开卖货， 可能他就得自己赔了哈。 对呀、啊，这300块钱得他自己赔呀、啊，到底谁算的对，搞不清楚。我就拎着烟，就在那商场啊，就这么转转哈、啊，哎，就想，万一是少给那300，这一辈子心都不安，哎，那就良心坏了。我说这事不问清楚是不能走啊。 嗯， 哎，我就又转回去了，回去我就问那营业员，刚才你的账是不是算错了？哎，我这一问，把他问炸了。算错了也不成算，离开就不算 啊。他以为你找后账呢， 哎，他以为我回去找便宜去了，啊，一回占便宜，哎，你离开就不算，算错了也不成算。他这么一吵吵吧，这两边的营业员就都过来了，那卖烟的，那有几个男的大小伙子就过来了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啥意思你？你想干啥？ 帮他说话， 哎，帮他说话。我一看，我说你们是不是误会了？我是觉得。刚才他算错了，我少给他300块钱。哎呦，这么一说哈，就把这帮人全都说愣了，就瞪眼瞅我哈，就谁也说不出话来了。就那么足足啊，那站了半天，哎，有一个人说了，说话了，哎呀，当今这个社会，还有你这样人呐？ 没想到他们哈， 哎，你看他冒出这么一句话，就当今这个社会，还有你这样人呢。哎呀，完了，那个营业员就不好意思了，就是这个大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重算，重算，他又重算，结果算完了，他多收我6块。哎呀， 怎么算？ 那就这样算， 糊涂账。 他多收我这6块，他给我找钱的时候，他给我钱的时候，哎呀，弄得我满脸通红。 对呀、 啊，我就站那块吧，我就不好意思了。我不知道是该接他这6块还是不接这6块，就在两边的人呢、啊，就在那站着瞅啊，就瞅我那种表情啊。 也不知道，还以为你去找这个6块多钱 的。对，哎，他们一看我汗都下来了， 不好意思了啊。 哎，他们就又有人说话了，说你这个大哥，你是好人， 看得出来、 啊。哎，说不如会听，不如会看，就他们都看明白了。哎，他说这个大哥你是好人。哎，他说将来你要再买烟呐，你一定上我们这来，我们能记住你，我们保证不卖给你假烟，保证给你最低价格，你是好人， 感动了、啊、 哎，你看，就这么一个小事儿，哎，咱们是真心的，怕人家吃亏，结果谁知道啊，还找回6块钱，我就说，咱们每一件事儿，都这么严格要求自己，我说这段话的意思啊。就是说咱做人做事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一定不能坏了良心，坏了良心把钱骗来了。我总说那句话，人不着天着，就是你骗来的钱，古人讲叫喝良酒花脏钱， 早晚是 早晚是病，人不着天着，老天总能给你找回去，你都不知道搁哪给你找回去。所以这个昧良心钱不能挣，所以这个钱也不好花。所以我说这段话的意思啊，就说当今这个社会，商品社会，市场经济，人呢、啊、不能为了利，就是见利忘义，这个什么手段都是不择手段，这个不好。钱好花，但是脏钱不好花。所以我们今天讲治胃病，不能说通过讲治胃病去忽悠老百姓，去骗老百姓，那就造业了。用佛家的话说，那就做损了。古人的话说，做损了，造业了，丧良心了，那就不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治胃病，就是必须的，真心实意让老百姓的病好，让老百姓不得急性病。没有急性病，上哪去得慢性病？这是治胃病的真正的目的。那么说治胃病，说起简单，那做起来可不是这么简单，这问题真的是太复杂了。 就人体本身就特别复杂哈。 对呀、啊， 就是我们人类最没搞清楚的就是人体本身。 对呀、啊，整个人就是奥妙无穷。有一句话叫万物不自知，就没有人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，叫万物不自知。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你怎么来治胃病，你怎么来防病？所以说这个治胃病，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存在什么问题，这个病啊它为什么越来越多，这个事儿你得知道吧。这病是怎么得的，是吧？我们呢得先把这个问题啊都摆清楚，把它摆出来，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。你说我不知道我有啥问题，你相信能还治胃病吗？你都不知道今天的病为什么越来越多，你要一说那原因多了，那么多原因，你解决啥呀？你怎么解决呀？用什么解决呀？啥也解决不了。就好比糖尿病，糖尿病谁都知道越来越多，那在一个桌上吃饭就能有几个是糖尿病。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啊越来越高， 而且成这个年轻化了哈，甚至孩子都有。 对，孩子都有啊。那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得的呀？如果都说不清楚，说把糖尿病能治好，这可能吗？ 我知道有遗传因素，遗传是一方面。 什么是遗传呢？为什么遗传就得糖尿病呢？为什么有的人就不遗传呢？为什么有的人他就遗传呢？你说这咋回事啊？我不知道。现在一问三不知，啥事都一问三不知，那你说这病咋整？是不是？ 病因不详， 对， 经常会有这样一句话。 你把那个所有的糖尿病资料，到那个新华书店，你就买各种糖尿病书，你随便买，你不管买回多少种，你把那个书打开，你看看糖尿病的病因这一段，在糖尿病病因这一段里边，不管是什么书，它保证有这么一句话。糖尿病的病因非常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病因不详。那你说你这么说啊，非常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病因不详，那我不知道这个病要咋治，要解决什么，你要针对什么，你用什么来解决，这个就全是无的放矢了，没有了目标，没有了方向，不知他是怎么得的。那说这个病还能治好吗？不可治愈，只能终生服药。谁要说能治好，谁是骗子。这个话说的有点过早，是因为你说了病因不详不明确，所以你没找到真正的病因，没有方向，你没解决。那如果有人要找到这个病因呢，找到这个方法的呢，你就说人家一定是骗子吗？就说你不能否定啊，人家就像过去有人说地球啊是平的，天圆地方，这大地啊地球啊是方的，天是圆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金秋送爽，银贵飘香，喜迎中秋，欢度国庆，天三集全体员工祝北京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，阖家团圆。值此中秋佳节和国庆节来临之际，我们特在9月24日至28日开展金秋惠赠活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温馨提示，秋季是各种慢性病高发和复发的季节，也是人体需要提高免疫力的季节，北京天三奇永远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谁要说地球是圆的，谁是骗子？地球他得说永远是方的，我们搞眼睛看到了，眼见为实，眼见是实吗？眼见不是实啊，看见的都不是实，看见的都不是事实，它是圆的，后来都不证明是圆的吗？可是你现在吗，根本都没看到，你认为非常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病因不详，那还能解决了吗？说是遗传，为什么有人遗传有人不遗传呢？这遗传是什么原因呢？有人说是肥胖引起的，那为什么有人肥胖有人不肥胖呢？ 人喝凉水都长肉，那你得知道他为什么他肥胖呢？这说了很多原因，这个内分泌紊乱引起的，代谢紊乱引起的。那为什么他紊乱，别人能不紊乱呢？你这些原因都不知道，那糖尿病当然他就没有办法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治胃病也是这个道理。你治胃病，你不知道这怎么去防，也不知道防啥，也不知道用啥防，那招也不少。就像现在哈，你说现在咱招少吗？是不是？整个西医，整个中医，整个准字号，整个保健品，整个医疗器械，你说这招少吗？那既然这么多招，就没有一个招好使吗？那病怎么还越来越多呢？这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先把问题搞清楚。问题搞不清楚，说治胃病是瞎话，是空话，是不是啊？也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。那么，就是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今天这个病到底是越来越多，还是越来越少？我们必须得面对现实。如果谁要说那当然越来越少了，眼瞅着越来越多，他还说当然越来越少了，那你说这病咋整？不越来越少了还用治吗？还用治胃病吗？他已经都越来越少了。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，就说今天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难治，你说它是正常还是不正常？应该还是不应该？有问题还是没问题？哎，肯定不正常，肯定不应该，肯定有问题。为啥这么说？你想想，我们的科学现在发达到什么程度？我们还有什么我们人类造不出来啊？不会造。我们的科学发达到我们人都上天了，你说咱人是不是上天了？都能上月球上去。那怎么就我们这病还解决不了？就身上这点病解决不了，这就叫不正常，不应该。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，这个科学还有什么准字号药不会造？这个准字号药治糖尿病的我就不会造，就造不出来。治癌症的我就造不出来，还有不会造的药吗？这个准字号药简直都造绝了。你谁能把准字号药有多少数过来？谁能数过来？咱别说准字号药一共有多少种，咱就说一种病的准字号，咱就说糖尿病准字号有多少种，类风湿的准字号药有多少种，心脑血管疾病的准字号药有多少种，进口的、国产的、中医的、西医的，就是一种病的准字号药都数不过来，那怎么还应该有病呢？那谁都认为只有准字号药是治病的，这么多的准字号药，那如果都是治病的，那就不应该有病啊，最起码病越来越少才对呀，那怎么还会越来越多呢？我经常这个讲课，每次讲课的时候我都问今天到场的朋友，啥病没有的举举手。你只要一问这个，下边就全乐了，几乎没有举手的。我说咱们科学这么发达，那你们说咱们的疾病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？哎，这下大伙一口同声，越来越多，这是一个共识，哎，有目共睹的一个现实，谁也否认不了的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那这些准字号药既然都是治病的，又是中医又是西医，又是进口的又是国产的，那把病怎么治到越来越多呢？这就叫不正常，不应该，有问题。那现在这个科学发展到今天，说治病的理论方法那也是数不过来呀，这些理论多了，中医的理论、西医的理论，各有各的理论，都有道理，哪有一个理论说的啊这瞎说的？没有，说的都有道理。那怎么病越来越多呢？你这套理论是对的还是错的呀？如果是错的，那你还继续用这套理论能解决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吗？ 如果你这些方法无计其数，什么方法都有，那这些方法到底有效还是没效？如果没有用，那这些方法还继续使用，病还是越来越多，这就麻烦了。所以什么准备号药都有，什么理论都有，什么方法都有，病越来越多。咱来说说保健品，保健品有多少，谁能数过来？每次开会讲课的时候，我都会问没吃过保健品的举举手，你看有几个呀？我说有没有吃过几万的举手，你看一片。我说有没有吃过十几万的举手，那还不少。我说你们吃了这么多保健品，是不是啥病都没有了？因为保健品是保护健康的， 所以称之为保健品啊。 哎，所以叫保护，叫保健品吗？它不保护健康，你还叫保健品干啥呀？是吧？是防病的，预防疾病，说没事儿，多吃点保健品就不得病了。吃了十几万块钱的、几万元的保健品的人，还造一身病。有的人都不是一种病啊，那你吃了这么多的保健品，那怎么还一身病呢？ 尤其我们中老年人哈。 对啊，那你这个保健品到底是解决什么了呢？是不是？那保健品进口的、国产的也有的是啊。 很少有人反思过这个事儿哈。 你不反思行吗？是不是？说这个中医5000多年，博大精深，谁能说中医不好？你能说中医不好吗？不好，他怎么能称为得上博大精深呢？怎么能延续几千年呢？就骗人那个还能延续几千年吗？中医肯定有它的存在的道理。 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繁衍生息到今天，中医 对呀， 功不可没哈。 是啊，你说针灸，能说针灸没效吗？按摩是吧？ 刮痧， 刮痧， 拔罐哈， 拔罐子，足疗，泡脚，推拿。你就说吧， 这都是中医的特色哈。 对啊，你说哪样能没有效？没有一样没有效的，它全有作用啊。但是有一点呢，要既然全有效，人类就不应该病越来越多。如果有效，就越来越少才对，是不是？有病了，我用针灸一扎就全好了，我一按摩病就好了，是吧？我一泡脚病就没了，应该越来越少，就正常了。那怎么今天这么多的方法，病是少了还是多了？你说这么多的方法，它还越来越多，那这些方法都起啥作用了的呢？是不是？都干啥了的呢？没病才对呀，是不是？这叫有问题，不正常，不应该。它要是没问题，那就是一个中医，一个针灸，是吧？一个刮痧按摩，病都没了。结果还越来越多，你这些问题你不搞清楚行吗？都没搞清楚，能治胃病，我能治乙病，你都什么原因你都不知道，这么多方法病还越来越多，你怎么就说你能解决呢？我们不把它分析透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必须分析透，必须把这些问题全都得摆出来，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。啥都不知道，病因非常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病因不详，你说这咋打咋打？说敌人呢，哎呀，不知道，非常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不知道在哪。你说这仗，你说还能打赢？你说糖尿病现在为什么治不好？他就一点明确，就是血糖高。这血糖高，高那个血糖仪一测，血糖不正常。哎，这个明确，那就这个明确，我就解决这个，我就给你往下降血糖。那是啥原因引起的血糖高？你不知道，你就往下降血糖，这是要降出问题的。为什么并发症越来越多？因为你不知道病因是啥，你就硬往下降， 就跟这个发烧一样哈。你要找出这个发烧的根本原因。 你看这道理， 表象啊， 对，那就是这个问题吗？就是说你发烧，你说发烧的病因非常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一量体温，然后就给退烧，你一定要找到这个发烧的真正的病因是什么？找到这个病因了，有针对性，我去给他解决。现在很多病都病因不详，这个就是个麻烦，麻烦就全麻烦在这上。所以我说，一定要把敌情搞清楚， 疾病就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要想把敌人消灭掉，我们就必须知道敌情是怎么回事，我们要把它给分析透，一定要知己知彼，你这兵力到底怎么布置，你到底是什么武器，我得怎么来对付你，把你消灭，这是必须的呀。你要不这样做呀，病因不详，非常复杂，那还去解决问题，这仗没法打，是吧？就得头疼治头，脚疼治脚，没有别的招。整个中医本来博大精深，什么方法都有效，结果病越来越多，这就叫有问题吗？我就看过这么一个报道，说我们国家自闭症的孩子，他还有多动症呢，还有抽动症呢，还有孤独症呢，还有癫痫症呢，是吧？还有白血病呢，还有癌症呢，还有糖尿病呢，还有类风湿呢，还有肠胃病呢。哎，看一个报道说我们国家的孩子小孩免疫缺陷就引起的病是3000多万，现在网上查白血病的几百万，小孩得糖尿病全都是一型糖尿病，叫遗传，叫终生疾病，在网上我查过一次，占总糖尿病的10%左右， 而且有很多他的父母并没有糖尿病哈、 啊。对呀、啊， 这个孩子无缘无故的 得一型糖尿病了， 就是 说遗传，您父母没有啊，是不是？这叫有问题，不正常，不应该 不明哈。 哎，你不明，你都不知道搁哪下手，就有一句话说，这个没有方向的帆船，搁哪边来的风都是逆风，是不是？你没方向啊，哪边来的风都是逆风，他不知道往哪走，所以没有方向怎么治都有困难，没有目标，所以这小孩的病越来越多。到儿童医院去看看，你到北京儿童医院去看看，没有床位，很难挂号，你挂个号那得多少天能挂上，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得把它搞清楚，研究透，一定要知彼知己，我们有了目标，有了方向，我们采取针对性的措施，我们就能把我们的敌人消灭在萌芽当中，这就叫治胃病。不要等到病都起来了，都晚期了，都紊乱了，都一身的并发症了，你从哪下手？我们回过头来得想想，是不是没找到我们真正要解决的病因。所以现在你上网上看，糖尿病居高不下，心脑血管，你就说吧，我看过咱们国家呀、啊，就是刚解放1950年搞过一次人口普查，就是在那次人口普查呀、啊，说咱们中国得糖尿病的在1.5%，100个人里头有1.5人得糖尿病。2006年，我看一个报道，咱们国家在上海几个社区做调查，发现有的社区最高达到15%，一般的社区都在7%、8%，有的不到10%。今天再去调查，你看看还是7%、8%。现在我们国家的糖尿病人数一天比一天高，已经确诊的是1亿了。真正让我们担忧的是我们的孩子，糖尿病。咱们救助的那么多小孩得糖尿病的，生下来就糖尿病，一出生就糖尿病。生下来就打胰岛素，这个可怕呀！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社会的细胞，如果一个家庭有这么一个孩子，这个细胞就不健康。所以国家现在哈、啊、是高度的重视，全面为老百姓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。为什么难呢？为什么贵呀？这些问题一定要给他搞清楚了。就是有很多事情啊，叫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哎，你看表面吧，什么都挺好的，什么都有效，本质是什么？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难治，这是本质。 因为这个我不是专业学医哈， 嗯， 我呢有很多事情我都会就通过表面现象我能发现它本质的问题。最早吧不懂不明白，那时候我搞企业嘛，产品出来了已经证明我这个东西有效，这个东西非常好，但是呢你跟谁说都不信，人家说那些大医院都没解决，你要能解决要那些大医院干什么，要那些专家干什么，要那些医生干什么。实际这里边有很多人在认识上有个误区，大医院哪个医院造药不是药厂造的吗？那药厂造不出好药，你医生你就把病给人看好了，那怎么就说非得医院能解决疾病，就这个认识就有问题。所以之前我已经讲过了，这个企业要是不研究这些问题，为什么这病多，为什么难治，为什么转子号药保健品呢、啊、那个中医各种理疗应有尽有，疾病越来越多，这疾病到底什么原因，如果企业跟医生是一样的认识，问题就麻烦了，就永远也解决不了了。医生说糖尿病病因不详，非常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医生无奈了。企业造药的也这么说，糖尿病的病因非常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病因不详。那你说企业这回你要造啥？只能造往上降血糖的，他不会去找糖尿病到底病因是啥，我去研究这个去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现在医生你能不能看这个是啥病啊，能不能看懂啊，我觉得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生产药的企业 就把敌人怕的研究清楚，研发武器哈。 对，这个企业就是造武器的，他造这武器根据啥造的，没有根据他能造武器啊。哎，我得知道你敌人离我多远，我这武器能打到多远，你这敌人有多高，我这武器能打多高，你那有多大面积，敌人在100公里以外，我在这造长枪是吧，长矛，你这有用吗，我造手枪你有用吗，我现在我知道敌人离我们国家1000公里，我就造导弹，我就打到你1000公里的地方去，我就能把你消灭。说你已经进入我们国家了，离我们还有100多公里了，我们就造机关枪，我们就造大炮，这就叫有的放矢。你企业也说病因复杂不十分明确，造药的也这么说，那问题就严重了，那就谁也没招了，是不是？他俩吧总得有一个有招的，要么医院你把病因找出来，你告诉药厂你就按这么给我造，要么药厂自己找到目标了，我知道敌人在哪了，我知道我应该造啥了，你这两个总得有一个呀，是不是？所以一说企业能解决什么什么病啊，这话就来了，那要医院干啥，那医院没有药你医院能治啥。我说这些问题啊不一定有人都想过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些问题你要不想他就解决不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金秋送爽，银贵飘香，喜迎中秋，欢度国庆，天三集全体员工祝北京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，阖家团圆。值此中秋佳节和国庆节来临之际，我们特在9月24日至28日开展金秋惠赠活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400-039-8055。温馨提示，秋季是各种慢性病高发和复发的季节，也是人体需要提高免疫力的季节，北京天三旗永远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比病菌病毒变成超级病菌还有比这个更可怕的，你说这个能有多少人知道呢？抗生素在杀灭病菌的同时把人体内的有益菌消灭了，把我们人体内的有益菌消灭了，那是啥意思？人体就是个小社会， 就是个小宇宙，就是个小国家，它有安全问题，它的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对内一个对外。哎，它对外威胁这个小国家的是什么？是病菌病毒。怎么来防止病菌病毒？就跟一个国家安全是一样的，国家的安全对内防止敌人人民内部矛盾，就是坏人破坏杀人放火，把这国家也能给你搞乱套。对外那就是防止敌人，防止敌人入侵。防止敌人入侵靠什么？就是强大的国防军。哎，那防止内部的坏人靠什么？法院、公安局、哎，公检法，哎，他们的职能是防止内部的，国防军是防止敌人入侵的。我们人体这个小社会也有防止对外的，也有防止内部的。防止敌人入侵的就是这个有益菌，这个有益菌就相当于我们人体这个小国家的国防军。病菌病毒进来，它不让它占位，它分泌溶菌酶，分泌抗生素，把病菌杀死，不让它占位。它不占位，它就不能定植，它不定植就没法繁殖，不繁殖就不发炎，不发炎就不糜烂，就不溃疡，就不穿孔，黏膜就不脱落，就是什么炎都没有，就什么传染病都没有，就什么瘟疫都没有。这些炎症、这些传染病、这些瘟疫，不怕药，就怕国防军，就怕天敌。这个有益菌实际它起了这个作用。研究微生物的人只知道病菌病毒对人造成各种炎症、各种传染病、各种瘟疫，只知道这个。但是研究微生态的就知道这个有益菌是病菌病毒的天敌，研究微生态的人才知道 他们都属于细菌哈。 哎，都是细菌，就好比说都是人，都是人，有好人有坏人。哎，这个坏人呢净干坏事，同样是人呢，有的人非得去占领人家国家，却把人家国家的人都给杀了，是吧？就侵略国家去。说这个人和人不一样，这个菌和菌也不一样，也不一样。抵抗力抵抗啥？就抵抗病菌病毒，抵抗啥都没用。 如果没有这个有益菌的存在， 活不了，一天都活不了。你知道人死了为什么最后光剩骨头了？你说那肉哪去了？是什么原因腐烂的？没有病菌病毒能腐烂不？是被他们吃光了，被有害菌全吃掉了。什么叫胃穿孔？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他就进来，你体内有国防菌的时候他还进来，他总能钻你空子。我接下来我会详细讲这个事儿，我把这个谜给揭开，让我们大家呀不叫啊万物不自知，谁也不知道自己咋回事儿，我让人人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儿。啥叫阴阳平衡？啥叫正气存内切不可干？啥叫阴虚阳虚？对，什么是真正的先天之本、后天之本？我把这个谜给揭开。你像我们这茬人，一家兄弟姐妹好几个，之间呢还有个照应。现在这茬孩子，现在一家就一个，老了又一身病，你说这可咋整？还有四个老人，你说再加上爷爷奶奶呢，他自己再照一身病呢，谁伺候他呀？你说上敬老院，敬老院的人谁养活谁伺候呢？说现在的孩子，凭啥我敢说他老的病比现在的人病还多？为什么病多？我会全把他给他说清楚，会教大家方法，我还有理论，我还有措施。你说治胃病，治胃病可不是搞嘴治啊，我一说就治胃病了，你得有很多很多的措施，很多很多的方法，那不是用一个办法来解决。为啥我的理论，我总讲我的理论，可是怎么讲啊，人们记不住， 我反复问是吧，我说我的理论叫什么来着啊，说啥的都有我说这回不能忘了啊，我的理论就八个字，内因综合调节平衡，就八个字，八个字还能记不住吗？为什么要内因？什么是内因？就是我们今天得不得病不取决于外因，不取决于生态环境破坏，不取决于这个屋檐那个屋檐，这些个有没有影响，是不是问题，是问题，不是主要的，是次要的，主要的就是病菌病毒。那个中医呢讲阴阳平衡，平衡还有病吗？不平衡才会有病，所以万事万物都得平衡，只要不平衡就出问题。所以平衡不平衡是指内因说的，谁能听明白呀？就说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，就比方说感冒，在人们的意识当中，天气预报报了明天气温下降十几度，所以所有的人的意识就是明天呢得多穿衣服，要不该感冒了。那我来说，我来告诉你，感冒不感冒不取决于气温下降，取决于我们的内因，内环境，也叫内环境平衡不平衡。如果平衡了，气温怎么下降都不感冒。那你这么说谁信呢？我再举例子，冬泳咱东北那三九天把冰砸开，完了把衣服脱光，在野外一个猛子钻进去游完了出来没感冒啊，把衣服脱光了钻水里的那水都拔骨头都疼，他怎么不感冒呢？你穿棉袄感冒啊，你说三伏天有感冒的没？那气温也没下降啊，不是外因，是内因出问题了。你就三伏天热天也感冒，那你凭什么你说明天气温下降？气温下降是外因，因为冬泳的人都不感冒，内因没出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治，是整个内因内环境破坏了。我们人造的所有的药都是外因，与生俱来的，这叫内因。就像那鸡蛋受精卵，有了受精卵就有内因了，你给上温度给上湿度，哎，就出小鸡了，因为它内因在起作用。毛泽东说的好吗？内因是根据，外因是条件，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。你受精卵这就有内因了，你拿个石头里头没有内因，你给多少温度给多少湿度它也不带出小鸡的，没有内因，是不是？你外因不起作用，真正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。你受精卵这就有内因了，你拿个石头里头没有内因，你给多少温度给多少湿度它也不带出小鸡的，没有内因，是不是？你外因不起作用，真正起作用的是内因。所以我们的健康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说今天环境变了，条件变了，我的理论也得与时俱进，是吧？过去的中医的理论就叫阴阳平衡，现在你能平衡吗？你平衡不了了，那怎么办？得先从内因入手。这个内因综合，啥叫综合？就是今天的病啊不是一个原因，虽然说主要矛盾是病菌病毒，但是你不是把病菌病毒解决了所有的病就全好了，也不是，病菌病毒以外有些次要矛盾也得解决，你不解决它还是不能彻底康复。所以多种因素引起的疾病就必须用综合的办法，用多种办法来解决，这就叫综合，不是治病，叫调节平衡。你只要调节平衡了，自愈本能就恢复了，自愈本能恢复就自然康复了。什么叫把平衡破坏了？说消炎杀病菌 把有益菌杀死了，把有益菌杀死了，是不是把微生态平衡破坏了？微生态平衡破坏了，把过防菌消灭了，你看这病就越来越多。老百姓说叫摁下葫芦起了瓢。啥叫摁下葫芦起了瓢？这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。你看是啊，感冒吃点抗生素，打点消炎针，感冒好了，可是有益菌过防菌给消灭了，他再感冒的时候你再打点消炎针不好使了，病菌产生抗药性了，有益菌消灭了，大麻烦出来了。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 对，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的不要滥用抗生素，现在老百姓还是偷去买抗生素，到医院医生不给打，老百姓还不干。那你说这个讲这个治胃病不讲，你说他们上哪明白这些道理去？ 如果不用抗生素，没有更好的选择，中药要慢，没有这个西药或者是说抗生素来的快。 你说这个吧，是这个问题。 对，这现实问题。 为啥我要讲治胃病？你听完我把整个治胃病讲完了，你就知道你就有招了，你就有办法了。要咱讲这个治胃病有啥用啊？讲完了还是啥也没解决，那你讲它干啥呢？你浪费老百姓的时间听你这玩意儿，是不是？我有办法，我把它研究透了，我把这个谜给揭开了，所以我不是在这瞎咧咧让老百姓浪费时间听我说这个没有用的东西。我说这个东西我能用实践来检验，有的地方能立竿见影，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，是你了解不了解，你来调查不调查的问题，是吧？不怕你不信，就怕你不调查，就怕你不试。所以吧，现在很多老百姓是糊涂的。 那么既然我们人体都有这个有益菌哈，都有它的存在，那为什么不能抵挡病菌或者病毒的入侵呢？人还会生病呢？ 对，你这话问得好。你说老人得病多还是小孩得病多？ 那肯定是老人嘛。 老人为什么要得病多呀？ 因为他这个身体机能。 对呀， 衰退了。 你说这个国防军要老了还能打仗了吗？婴儿刚出生他的国防军全是年轻力壮的，所以等他老了这国防军也老了，能抵挡住敌人吗？尤其现在病菌病毒都变成超级的了，能抵挡住吗？人老了，细胞老了，有益菌也老了。这个话题啊，我不是现在给大家讲，我会把这个谜揭开，让大家全都彻底明白水落石出。就是说人老了，有益菌也老了，国防军也老了，因为他年年不征兵，所以等他老的时候，为啥老年人病多？国防军老了抵挡不住，他就是这么个原因，因为体细胞减少了死亡了。有益菌是单细胞，单细胞也减少了也死亡了也老化了。所以就是之前大量服用过抗生素的人得马上补有益菌，你要不补国防军没了，敌人肯定入侵，是吧？我们的敌人，我们人体这个小社会的敌人，它就是病菌病毒，你拿啥抵挡？不是药，药能抵挡了我们就没病了，就没有炎症了，就没有传染病了，能抵挡它的就是有益菌。它现在它不完全是抗生素的问题啊，还有激素啊。这个激素你长期用你试试看，你到医院你看看，好多病抗生素不好使就大量用激素，那激素的后果是啥谁不知道啊？这激素我现在没讲，那我要讲激素它不比抗生素好多少啊？ 饲料当中是不是也有添加激素的？ 对呀，激素啊， 比如说为了催肥 长得快。你现在为什么说的好多这个食物都有激素？你像那个西红柿，那水果那搁上激素长得还大，成熟的还早。你看吧，那西红柿都是绿的哈，明天要卖西红柿，头一天晚上把激素都抹上了，第二天早上就全红了，可里头一打开一看里边都是绿的。你说老百姓上哪明白这些去？你让我吃啥我就吃啥，你说是啥好我就买啥，现在都明知不好了还不明白呢，你说这有多可怕？所以我就说有什么办法啊？要么就激素，

亲切的声音。